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林则徐在虎门销毁鸦片，并请义律和各国遗商前来观战，结果义律不仅没来，还不肯承诺永不携带鸦片，并表示如果强迫，英国商船将起航回国。 与义律打交道虽然不用刀枪，可这一来一往不亚于战争上的短兵相接。林则徐咄咄逼人，辣手出击，可却也不想搞到无法贸易的田地。听罢余宝纯的话，林则徐站起身来，用扇骨敲着掌心，踱了几步。 义律还说什么？ 武少荣说，义律拒绝接受您恩赏的10万斤茶叶。武少荣这心里头酸溜溜的，因为这10万斤茶叶出自他们武家呀，却以官县之名义上出。林则徐把纸扇啪的一声合上， 好，不识嗟来之事，替你们怡和行省下了10000多块，英怡来月贸易200年，往返一次利是3倍。有人说本大臣对宜商严查严禁，是宜商损失的货值达1000万之巨，致令各国宜商裹足不前，殊不思利之所在，谁不争取？本大臣确信，英国商人断然不肯舍弃广州码头，所谓回国，不过是耽于拒绝，强言说话，未必是真心。 林则徐明白，英宜的贸易额巨大，占广州买卖的70%，要是他们不来，粤海关和广东省的税负将大受损失啊。赖岳阳贸易为生的广州势必百业萧条。林则徐之所以驱逐16名烟硝，不驱逐他们的商行，就是担心一损俱损。而义律呢，似乎也看清了这一点，以起定回国相威胁。林则徐对武少荣说， 与英宜打交道很难，本大臣是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，为了全面恢复贸易，你再与义律协商，告诉他 只要他肯拒绝，从英属印度来的商船可以展期4个月执行禁令，从英国来的商船可以展期10个月执行禁令，但是移船入口前必须交出船上携带的所有鸦片。于宝纯听罢提醒道，林大人，美国商人应邀前来观瞻，要不要接见一下啊？美国商人不肯下跪，林则徐差一点取消观瞻，反复思量之后他退让一步，为的是化谣言为乌有，让他们选派几个人前来见我，其余的人除了翻覆可以登岸观瞻，但不能乱跑乱动，本地村夫村妇也不得为官直辱。于宝纯道了一声遵命，和武少荣一起转身离去。虎门挂号口是移船登记验货的地方，虎门附近的村民村妇常见移船，可却很少近距离观看移人。听说移人要到虎门来，他们像观看稀有动物一样朝小码头跑去。马里逊号上有6、7个美国女人，浓妆艳抹，丰腰长裙，袒胸露背，花枝招展，比涂了花脸的戏子还招惹人眼。他们衣裙飘飘地站在船舷旁，遥望硝烟池，就像一排临风而立的奇花异草。查理京和毕志文等人下了船，沿着栈桥朝硝烟池走来。100多赤膊赤脚的工艺挥动砍刀劈开鸦片球抛入池中，另外几10个工艺用木垒铁锹搅和鸦片石灰和卤水，池子里是鼓鼓作响，浓油上涌，渣子下沉，成串的气泡接连不断地发出啪啪啪的爆裂声，释放出浓烈的异味，就像有人打碎了上100万颗臭鸡蛋，污秽熏腾，美国商人们不得不掏出手帕捂住鼻子。于宝纯和武少荣引着几个美国人进了林则徐的中军大帐。美国人脱帽后向林则徐行3鞠躬礼。林则徐第一次近距离观看彝人，仔细打量他们的容貌和服饰，看得他们还有点不自在。武少荣依次介绍了他们的姓名并充当翻译。林则徐也不赏座，对为首的查理京说， 你就是那个给本大臣上禀帖自称从不携带鸦片的医生。 查理京手拿黑色圆筒礼帽，神色坦然，正是。 林则徐点头，医生有良友之分，你是遵从大清律的良医，从不贩卖鸦片，其情可嘉，其志可免。你们美国商人率先拒绝，承诺永不携带鸦片，本大臣深表赞赏。 查理京说，鸦片和烟草一样是有害之物，本人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不仅自己不做鸦片生意，也劝说同胞们不要从事鸦片贸易。 本大臣赞赏你这种俯首书诚、倾心向化之态度。 查理京呢，不卑不亢，以美国人的爽快方式直言不讳，不过我对阁下的办事方式有所不解，既然阁下认为医商有良友之分，那为什么把我们与贩卖鸦片的偷鸡商人软禁在一起呢？ 林则徐一笑，身子向前一俯，问得好啊，本大臣到广州后依法办事，捕捉数100名内地人犯，一律处置，唯对移商网开一面，只让滇地和马地臣等16名烟枭签下永不来华贸易之拒绝，交移官一律处置。 不是他们罪不当诛，而是大清律有宽待夷人之法条。大清律是讲究连坐的法律，你虽然没有兴犯鸦片，却也有奉劝各国夷商守法贸易之责任。本大臣恪遵法条，不能网开一面，让你单独开仓贸易。但对你的委屈，本大臣慈悲为怀，可以给予补偿。来人呐，在上美国粮商查理京一箱上好的茶叶，给他直接送到船上去。遵命。几个亲兵奉命抬茶叶去了。中外法律天壤之别，一箱茶叶的补偿远比不上奥利芬商行耽搁50多天的生意。查理京不喜欢林则徐的解释，也不喜欢他那种以大清为天朝上国的姿态，但是课余礼节收下了。谢钦差大人阁下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林则徐问第二个美国人， 你叫什么名字，从事何种职业呀？ 那个人用流利的中文答道，我叫毕志文，是澳门新闻纸中国丛报的访视。林则徐目露惊讶， 哦，你会讲我国的语言？ 是的。林则徐不由得再次打量眼前人，只见他身材瘦高，留着偏分头，仪态稳重，目光深沉，翻领西服露出白色的高领衬衫，脚上穿着一双无腰皮鞋。毕志文毕业于安多福神学院，是美国基督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，在澳门工作9年了。林则徐听梁廷南说，彝人在澳门办了多种新闻纸。林则徐正准备成立翻译房呢，摘要翻译新闻纸上的消息，故而特别关注这位会讲中国话的美国人。 中国丛报是何人所办呢？ 毕志文说，是美国基督教会所办，旨在传播上帝的福音，报道贵国的物理人情制度风俗。林则徐对外国宗教十分警觉，平静地告诫， 我大清以孔孟学说为正统国学，有佛道两种宗教教化民人，并不需要外国宗教。 在清廷的严厉抵制下，基督教当时很难进入中国，毕志文紧紧抓住机会为教会辩解，大人，我们的基督教会对贵国的禁烟举措深表赞赏，中国丛报刊载过多篇支持禁烟的文章，我认为不论从道德和仁爱的角度，还是从商业角度看，都应当把鸦片肃清。中国丛报不仅传播上帝的福音，还介绍欧美各国的文明成果和发明，比如量天尺、热气球、蒸汽机、火轮船、风磨、风琴、风具、显微镜、自来水，还有意大利国新近发明的福打电池、避雷针等。这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，林则徐听的是怦然心动，但他不肯在彝人面前流露出过多的好奇心，更不肯表现得无知无识。林则徐牢牢控制着话题，义正言辞道， 大清国乃是黄道乐土，地大物博，人民勤劳，无所不有，并不需要外国的奇巧之物，更不需要鸦片。据说有些夷商怀疑本大臣假公济私，将没收之鸦片法卖图利。既然你是中国丛报的访视，本大臣请你仔细观瞻20000多箱鸦片是否全数销毁，并请你据实撰写文章载于中国丛报之上，公告各国夷商， 鸦片流毒天下，大皇帝痛下决心为民除害，法在必行，圣德天威感服中外。本大臣事出余孽，永渡来源，凡是来大清贸易的各国商人都应当恪守天朝禁例，专做正经买卖，不得甘冒禁令自投法网，而应历届期盟，俯首书诚，倾心向化。 毕志文对俯首书诚倾心向化的说法不能苟同，但也没有反驳。本人对钦差大人禁烟的决心深表赞赏。林则徐指着案上的纸稿， 我有一事想问，大清禁烟，英国若不禁，烟毒不可能根除净尽。本大臣草拟了一份致英国女王之公函，奉劝她配合禁烟，但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才能送达呀。 毕志文道， Mr. 义律是英国领事，可以通过他将公函转递英国女王。林则徐跟义律闹得都势不两立了，担心他拒不转递。 可还有别的途径啊？ 毕志文说，您还可以采用间接方式，由本人代转。 你如何代转啊？ 您可以将公函的底稿交给我，由我译成英文，刊登在中国丛报上。中国丛报在澳门、美国、英国、英属印度、南非、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有800多订户，包括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的多个部门。我们与多家新闻社有业务往来，中国丛报可以转载他们的消息和文章，他们也可以转载本报的消息和文章。刊登在中国丛报上的公函必然会转载在英国的新闻纸上，英国女王就会知道您的要求。 林则徐大为兴奋，本大臣能否叫人抄写一份送你，请你代劳译成英文，刊登在中国丛报之上啊？本大臣会支付合理的翻译酬金。 本人愿意效劳。这可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呀，林则徐十分高兴。 本大臣对英国和贵国知之不多，想办一个翻译房，聘请几个人担任通事，了解各国国情和消息，不知道你能否举荐几名合格的通事啊？ 毕志文说，本人愿意效劳，愿意推荐几名懂英语的澳门人，并赠送您一本有关美国和世界各国的书籍。毕志文在澳门羁留了9年，没有越过关闸一步，如果能推荐几名皈依基督教、粗通英语的教徒为钦差大臣效力，这等于是为基督教传入中国找到一条缝隙啊。更重要的是，毕志文可以通过那些基督徒获取有关广东官线的消息，为中国丛报锦上添花，他有一种天降机遇的幸运感。林则徐将撰写的底稿递给毕志文，毕志文低头细读，原文是这样写的： 兵部尚书两广总督布唐邓，钦差大臣兵部尚书两江总督布唐林，兵部侍郎广东巡抚布愿仪，召会英吉利国王公文，大皇帝抚绥中外，一视同仁，贵国王累世相传，皆称恭顺，天道无私，不容害人以利己，人情不远，孰非误杀而好生。 毕志文一眼就看出林则徐对欧洲和美洲的外交惯例一无所知啊，这种写法将会惹出天大的麻烦的。这种把大清国皇帝凌驾于万国之上，以中国军事长官名义发给英国女王的公函，肯定会激怒英国人。林则徐性本严厉，措辞铿锵，以教化口吻训导英国女王，如同训导黄口小儿。 英国政府将会视之为对英国女王的侮辱和军事挑衅。毕志文提醒道，钦差大人阁下，贵国不能以平等姿态致函英国女王吗？这是一种委婉的劝说，可林则徐没有领会毕志文的意思，明白小玉，天朝大皇帝福有万邦，怀柔天下，依照本朝惯例，外国国王致大皇帝的公函一律称表，大皇帝致各国国王的公函一律称谕或旨。各国国王的地位相当于本朝的封疆大吏，呼唤公函时称召会。外国职官和商民致本朝职官的公函只能称禀或禀帖。毕志文明白这种妄自尊大的观念深入中国人的心脾，绝对不是寥寥几句话就能够劝说改变的。阁下是想把这份公函一丝不苟地译成英文，对吗？正是，要义正辞严，不能有损我大清的天威。这番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，毕志文第一次接触中国的封疆大吏，获得了推荐通事的机会，林则徐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双方是各得其所，交谈惬意。临了的时候，林则徐关照道，于大人，下官在，吴总商大人，毕志文和查理京是对大清友善之良矣，你二人亲自陪同他们观瞻硝烟，并安排伙食，礼送他们返回澳门。观瞻完后，毕志文和查理京返回马里逊号上船，抚弦交谈。毕志文问道，你对钦差大臣的印象如何？他是一个精彩的人，一个敢于冒险办大事的人。他销毁的鸦片价值不菲，亘古未有。但是，这位林大人也是一个自负之人，不知晓天外有天。毕志文说，是的，我赞赏他的禁烟措施，不过他不懂爱邻如己的基督教教义，不懂欧美国家的物理人情和法律制度，不懂得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的关系。查理京说，他销毁鸦片的勇气令人叹服，但是他缺乏策略，手段粗糙，竟然动用军队把鸦片贩子和无辜者们软禁在一起，涉及多国人员。这种事情要是发生在欧洲或美洲，必然引起一场滔天巨澜，甚至一场战争。我将致信我国政府，强烈要求派兵保护侨商的安全。我国政府不会对公民在海外遭受的磨难等闲视之。毕志文听罢，嗟叹道，英国商人损失巨大，他们强烈要求查理一律向英国政府报告，请求进行军事干预。查理京听到这儿，幸灾乐祸开了。哦，是的，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毕志文说，法国政府早就想介入中国事务，他正好借机在中国沿海增加威慑力量。是的，不难想象啊，中国海疆将要战舰密布，至于能否化解危机，那就得看中国人的智慧了。美国人走后，一个亲兵进来禀报道，林大人，有三个人求见。何人？一个叫彭凤池，一个叫马晨，啊，还有一个叫钱江的。林则徐的眼神透露出一丝兴奋，立刻把他们召进来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